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能见度很好，空气清新，适合大伙儿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 写作分数上不去是许多考生备受困扰的一个难题，审题往往决定了大作文的成败。审题出了问题，再好的语言，再好的论点，都难为其作嫁衣。目前正值高考备考关键期，如何在复习阶段提升自己的审题能力，如何结合阅读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推出特别节目，和高考专家一起谈作文审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语文名师王丹宁老师来给大家做有关作文的备考系列。那么今天请听作文备考的第二期，单一材料无导语材料作文的审题方略。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预防校园性侵，教育部又出新规，学校教职员工入职将建查询制度；北京市召开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特色活动培育和推广座谈会；中央音乐学院等9所艺术院校展现40年教学成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教育部近日印发《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联合公安部门建立性侵害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加强多种形式的性知识和预防性侵害教育。其中，教职员工队伍管理方面要强化对拟招录人员品德心理的前置考察，联合公安部门建立性侵害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同时加强对临时聘用人员的准入审查，坚决清理和杜绝不合格人员进入学校工作岗位，严禁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人员担任教职员工。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特色活动培育和推广座谈会近日在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召开。据了解，2018年北京市中小学社会大课堂探索供给侧改革创新方式，向全市中小学推出了8项社会大课堂特色活动。这些活动分别来自不同的门类，满足了学生多样化的兴趣发展。与此同时，北京市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通过参与活动的研讨，从资源供给和需求角度出发，提升活动的设计理念，增强活动设计能力。由市教委主办的2018北京艺术院校教学成果展示活动近日在清华大学举办。活动以风华40年、青春新时代为主题，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9所院校的500多名学生参加了本次展演。演出以一堂艺术课拉开序幕，浓缩了各院校的精品课程，并在舞台上加以呈现， 演出梳理了院校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典剧目，并且集中展示了艺术高校的精品及获奖节目。2018陆建北京安全上学路民意数据报告近日在京发布，报告显示，北京市各区上学路安全性指数由高至低依次为西城区、大兴区、东城区、朝阳区、海淀区、昌平区、丰台区。该报告通过邀请居民参加安全上学路提案征集活动，在北京共征集提案1722份，涉及占道停车、过马路、步行空间和设施四大议题，覆盖北京除平谷外的15个行政区，其中占道停车问题最为突出，过街问题其次。据了解，该报告将递交给相关部门，以推动中小学生安全的上学环境，促进改变的发生。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请语文名师为大家来做高考语文作文的备考，欢迎继续收听。 写作分数上不去是许多考生备受困扰的一个难题，审题往往决定了大作文的成败。审题出了问题，再好的语言、再好的论点都难为其作加一。目前正值高考备考关键期，如何在复习阶段提升自己的审题能力，如何结合阅读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推出特别节目，和高考专家一起谈作文审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推出特别节目，请到的是北京高考语文研究与辅导专家、清华学校高考语文主讲人、学科带头人王丹宁老师，来为大家呢做有关作文审题的备考。今天我们将播出第二期单一材料无导语材料作文的审题方略。王老师好。单一材料无导语材料作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那么我们上次呢跟大家讲解了材料作文的基本类型，一共有3个，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还记得，分别是单一材料多导语的材料作文。我们可以说呢它属于北京高考的过去，曾经在07、08和2011年3年呢考过。第二种呢是单一材料无导语的材料作文，我们可以说呢它属于北京的现在，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考察材料作文，北京目前选择的都是这种类型，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种类型。还有一种呢是多个材料无导语的材料作文，我们可以说它属于北京的未来，因为除了北京以外，全国很多地区包括全国卷都已经考察过这种类型了。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谈一下单一材料无导语材料作文有哪些特点。既然是学语文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去做一个想象，单一材料多导语叫什么呢？我们可以叫它一个好汉三个帮，材料你看不懂，但是有导语可以帮助你审题，相对难度较低。而多个材料无导语叫什么呢？我们可以叫它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材料看不明白，再看一个，有点感觉了，再来一个，直到足够多的材料出现，我们发现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或者共性与个性，就容易去找寻我们的利益。而我们马上要讲的单一材料无导语材料作文，用一句话形容呢，应该叫一骑绝尘，或者说一枝独秀春意浓。只有一个材料，它的特点体现在没有重导语借鉴，没有功课性参考。所以针对这种看起来最为简单也最为简约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掌握更为丰富的技巧，才能够找到出题人希望我们找到的那个最佳的利益。 来看看单一材料无导语材料作文它有哪些类型呢？ 那既然它只有一个材料，那我们对于它的类型划分也只能从材料上入手。简单说，仔细观察一下所给的这个材料的特征，我们基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说这个材料的情节性很明显的或者非常复杂的这种单一材料无导语的材料作文，比如大家读完这个材料之后感觉到呢，这个材料不光有起因经过有结局，中间甚至还会有一些高潮戏剧冲突等等，这两个材料我们称之为叫情节较明显的。而另外一种呢刚好与它相反，整个材料读完之后感觉没有什么具体情节，或者干脆就没有情节的，那么这种材料很多同学也难以去适应，因为我整个读完之后既找不到里面的高潮冲突，也找不到里面我们需要去解释的关键的问题。 啊，所以这两种类型我们相对的要教给大家两种不同的方法去作答。 对于考生来讲，这里有没有一个明显的比如说好做与不好做的区别？ 我们可以说按照北京之前所考过的类型来看，因为通常呢一种类型大家比较熟悉，就会相对积累一些经验和方法，我们所谓的难则不会嘛，会则不难。所以北京之前所考的单一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目前来讲都是有情节的，不光有起因经过，而且最后还有个结果。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有哪几道题，我说大家想想是不是。北京的第一道单一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是2012年的老骥寻路，说的是一位铁路的寻路老人啊。这位工人呢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深山当中呢巡视铁路啊，这样的一种材料。然后每次有列车经过的时候呢，他都会庄重的立正并对列车敬礼，列车呢也会鸣响汽笛向他致意，就是这样的一篇材料。我们明显感觉到啊是有事件的。后来呢北京又出了的单一材料舞蹈语是关于手机的讨论，讨论的双方一个是科学家，我们知道啊，如果我们阅读后来的资料会明白，其实就是我们的著名科学家杨振宁，而另外一位呢是文学家，也就是当年刚好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先生啊。但是你不知道是他们两个，对解题也没有影响的啊。科学家和文学家关于手机的讨论，他们一块说，如果爱迪生来到21世纪，什么发明会对他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会让他觉得很惊讶呢？两个人都觉得是手机，但双方对待手机的看法会体现出一些不同，也是由他们的身份所决定的，也是有情节的，对不对啊？那第三篇材料呢，是一篇社会现象类的材料作文，出现的是关于北京老规矩的失而复得。说以前在北京呢，有很多老规矩，大家都家喻户晓。我们呢，每个家庭都会教育孩子，比如吃菜不许满盘子乱挑啊，遇到长辈要问好啊，到别人家别乱碰东西啊，等等这些。可是呢，事易时移，这些老规矩逐渐被人们淡忘了。那么就在前段时间，又被人们重新提起，并且在网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热议。大家看，有情节，曾经有老规矩，后来逐渐被淡忘，然后情节又进一步发展，有人把它提起，提起之后呢，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对此现象，这也是有明显情节性的。这就是北京目前为止历史上考过的单一材料舞蹈语的三篇材料作文啊，都属于我们说过的这种情节或情节较明显的。 那么刚才举的这个两个例子，也就是说北京高考语文作文的一个出题的现在时哈。那么这个现在时它会持续多久呢？ 这个我们都不好说，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大家感受一下啊。单一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北京考过3年，这3年是在不断的增加难度的。因为第一次单一材料舞蹈语给了5个岛屿，细雨闲花的那一年，那么相对呢考生的范围也会比较大，这5个里面任何一个我只要能写，其实都可以成文且有分。第二篇单一材料舞蹈语呢缩减至了4个，也就是杯中成物的那一年，相对来说范围减小了。到了第三篇单一材料舞蹈语呢又缩减至了3个，就是关于鹿特丹世乒赛之后的师生讨论的那一年。所以从整个的难度和我们能写的范围上来讲，其实是在递增的。那么大家都在猜说，如果未来再考单一材料多岛屿，会不会就考2个岛屿了呢？结果呢，北京就直接跨越到了单一材料舞蹈语的老骥寻路，并且呢这3道题也有一个明显的难度的增加。没有了岛屿，我们就不能用岛屿的数量来看这个区分度和难度变化，但我们可以看材料情节的复杂程度。老骥寻路本身情节很简单，大家一看完就知道，很多孩子即便没有掌握我们接下来要想的方法，在审题上甚至也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无非就是那些利益，比如职业责任，比如坚持，比如不忘本等等这些。那么等到了2年的关于手机的讨论呢，就出现了针锋相对的矛盾啊。科学家和文学家对于手机有相同的观点，也有不同的观点，情节变得复杂了。而到了我们后来的那个北京老规矩的失而复得并引发热议，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它的情节中间发生了多次的转变，也能看出难度在逐渐增加。如果说北京卷单一材料多岛屿考了3年，换成了单一材料舞蹈语，那单一材料舞蹈语考了3年之后再换下一种类型也是可能的。但是单一材料舞蹈语本身的类型的复杂程度使得其实它还有更多可以去加工的空间，比如我们马上要教给大家的 单一材料、舞蹈与材料作文中情节不明显或没有情节的材料该怎么作答，这个北京目前在高考中还没有出现过。但是刚刚结束的海淀七中，我们知道这次海淀七中全北京很多区都答这张卷子，包括丰台、西城、东城等等，却出现了一篇单一材料舞蹈语且没有具体情节的材料作文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在北京未来出现的可能性也是较大的。 经常大家会把这个卷子看成是一个风向标哈，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有这样的一个两种类型，说到作文，大家都觉得审题很重要，如果审题审的不对的话，那有可能这些分数就基本上可能就拿不到了吧？ 当然了，那是三分之二的分数基本就被蒸发掉了，很可怕。 所以说呢，这个审题方法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单一材料舞蹈与材料作文呢有哪些具体的审题方法，怎么能够审对才能写好。 好的，那么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请一定要记好笔记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纯是干货，如果单靠听呢可能很难最终适用于我们的备考和答题当中啊。我们下面就来具体的说一下单一材料舞蹈与材料作文是分别针对不同类型的两种审题技巧。我们先教大家较为简单的一种，就是没有情节或情节不明显的单一材料舞蹈语该怎么做。大家记住六个大字，叫找意象定关系。重复一遍，找意象定关系。 找意象定关系。 是的啊，我们来说一下什么叫做意象，什么叫关系啊。意象的概念大家一定要区分到我们诗词赏析当中的那种意象，这是我们单独用在审题当中的一个概念。它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具有独立特征的对象，就是我们的这个材料当中出现的具有独立特征的对象。这个材料里可能没有情节，但是它绝不可能连个意象都没有，所以这是我们要审题的关键。而关于找关系呢，我们给大家提示四个字，一定要两两寻找啊，我们不搞 叫什么两两寻找， 对，两两寻找、我们不搞多角关系、假如说这个材料当中出现了 ABC 三个意象、我们要先看 A 和 B 的关系， B 和 C 的关系，再比较 A 和 C 的关系，这叫两两寻找。好，简单说完，那我们再说第二种类型呢，如果是情节比较复杂的或者说有明显情节的单一材料舞蹈语怎么解呢？同样是六个字，叫抓矛盾找冲突。重复一遍，抓矛盾找冲突。 抓矛盾找冲突。 好的，照例给大家对于这两个概念做一个解释。先说第一个矛盾的概念，很多文科生可能想起来了，说老师我们政治里学过矛盾，是事物间普遍存在的对立与统一。你学的都很对，但是我们在这里呢要针对审题给矛盾一个新的定义，请大家记好了啊。我们所谓的矛盾指的是与一般情况不符或者截然相反。 与一般情况不符或者是与情况截然相反。 没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矛盾啊可以理解为反常。通常单一材料舞蹈语的材料作文当中出现情节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个别情节感觉很反常，让我们看起来很矛盾，与一般情况不符啊，或截然相反的，那么一定要把它抓出来，这叫抓矛盾啊。那找冲突的冲突是什么意思呢？啊，大家也可以记一句话，叫材料情节具有标志性的转变或发展。那么刚才简单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两种不同类型的解决办法啊，如果是情节不明显或者没有情节的，我们用找意象定关系的方法去做。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不是高考真题的例子啊，大家小时候都听过一个寓言故事叫做这个龟兔赛跑。在这个材料当中有几个意象，我们说具有独立特征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乌龟，它的特征是走得慢，一个是兔子，它的特征是跑得快。确定了两个意象之后，寻找二者关系很容易，他们是竞争关系啊，这就是找意象定关系。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小马过河的故事啊，虽然这两个都是有情节的，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使用这种技巧去加以解决啊。小马过河当中出现了几个意象呢？大家想一下，哦，有一只小马，有一个松鼠，有一个老牛，好像还有一个小马的妈妈。好，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这个时候 就要复杂一点了。我们找关系绝不仅仅是思考材料以外的部分，而是要针对材料里介绍的情节来寻找关系。想想小马跟老牛跟松鼠，包括回到家中和妈妈发生的具体关系是什么呢？很多人已经想到了，叫请教与指导的关系。我向你们请教，这条河水深不深？我能不能过得去？我过河有没有危险？而小松鼠、老牛和小马的妈妈分别对他进行了指导，这就叫找意向定关系。那同理，如果我们采用第二种技巧，抓矛盾找冲突来看一下这两篇材料，那又是什么感觉呢？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看龟兔赛跑，它里面最大的矛盾反常是什么呢？是跑得快的输了，而跑得慢的却赢了，这是它的矛盾。那小马过河当中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呢？有什么反常呢？是针对同一条河流，为什么大家给予的反馈和指导差距如此之大？我们假设说，什么叫正常的一般情况？比如一个班的学生都在听丹宁老师讲课，一个家长在门口站着，下课之后抓着一个学生问这老师讲的怎么样，又出来一个再问怎么样，应该是接近的。要么大家说还不错，那个说挺好的，我挺喜欢，或者相反说还讲的不怎么样，哎呀我不喜欢听这老师课，这是我们正常的。所以口碑才有价值，对吗？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的 APP 告诉大家点评这个点评那个的打分。但是在小马过河当中，他们的评价差距过大，这就是矛盾，一个说特别深，一个说特别浅。所以以上就是我们通过两个童年的寓言故事给大家讲解什么叫意向关系，什么叫矛盾冲突。那么接下来我就结合曾经考过的北京或全国各地的题目呢，给大家做一些例证啊。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就是每当读到高考真题的时候，我会放慢速度，大家听的同时呢，也要在脑海当中加以思索啊。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把相应的真题放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下面，以文案的形式呈现，所以大家应该下拉就可以看得到。好，我们先要讲的呢是单一材料舞蹈与材料作文，材料情节不明显的这种类型。我们刚才说它的解决办法是六个字，找意向定关系。2010年山东卷，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列夫·托尔斯泰。根据阅读后的感悟和联想，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虽然这句话字数不多，可是它的意象可不少，变化、魅力、美，然后又出现了两个相对的意象，光明、阴影。他想说的是，人生当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注意这个美好是怎么来的，是一个中性词变化加两个褒义词魅力和美得出的啊。一切好的东西都是由彼此间看似对立实则共存的两方面构成的。我再重复一遍，人生中一切好的东西都是由彼此间看似对立实则共存的两部分构成的。因为找意向定关系，我们明确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其实也就是找到了这道题的考点和我们成文的利益。如果我打算拿它写议论文，你可以挑选你所感兴趣的领域去挖掘素材，这也是我最建议大家在高考备考当中保证自己作文素材新颖的一个方式。 那么如果说从记叙文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又应该如何来考虑呢？ 如果是记叙文呢，相对来说就要选择考生自己生活当中的事例了，那么这个大家最好在考前能够有所积累。 感谢王丹宁老师呢，来给大家讲解单一材料舞蹈与材料作文的一个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技能。 FM 1073 AM 1073